欢一个无魂，谁能真的让心幸福的不需等结尾？何必那等荒腔，有些清醒才是错误的开始。我不需要，也不重要，做一个瞎子多好。我不明白，也不需要明白，就让我这样到老。何必那么的慌张，有虚情